8.41美元，卖出1829.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气温普遍较寻日低6至8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朝早仍然清凉。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觉得呢一首系一首佢唔识点唱嘅歌。 谁人走了路，凡谁识得，谁来给我开灯？若我从此有门禁，开关似情感，你不似人，能在这暗室内共振。 要揾 Jenny 咧，都有唔少难度高嘅作品嘅，但呢首歌唔单止每一次佢都冇办法完整咁样录音。而且他形容为是不识唱的一首歌，原因是这首歌是纪念他早前离世的爱猫芝麻糊。 而未叫我惊心， 作曲是 Jenny 自己，填词有何方，编曲是 Ted Low， 监制 Alvin Lu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Jenny 开灯熄灯熄灯版。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点到6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快又24小时。之后嘅另一日嘅开始啦，呢一日咧就系新嘅一日啦，星期二啊，咁而系个温度咧，寻日都讲咗啦，天文台一早亦都俾咗呢个信息，我哋已经系冻噶啦，咁啊，而家温度咧14度啊，寻日朝头早呢个时间咧都有20同埋21度，咁所以喺个天气个气温低咗之下咧，大家更加要小心保重，唔可以俾自己有病，有病咧就比较麻烦啦。今天是12月15号，农历是11月初一。 接近5:09的时间开始清晨省嚟节目到6:30。这个节目呢就是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台联播的。 暂停在今日，常记得风雨的孤独，常记得怀念过去固执，回看这刻，谁是我？未记得，未记得。Yeah, yeah, yeah, yeah, 如流星，啊，失的相恋。这3650夜，十年后的路未再深，洒过的眼泪未再深，忘掉过去错失，忘了这刻，谁是我？但记得，但记得，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了已了，别再惜，啊，思一思，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夜，这3650夜，啊，笑啊笑，望啊望，曾狂野，啊，知不知了已了，别再惜，啊，思一思，想一想，这些，知不知可不可再借这3650 开始我哋嘅节目，有吕珊嘅呢首《3650夜》，即系十年啦吓。时间系5:13啊，今日咧天气咧就系冻咗嘅。详细嘅天气情况咧就系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早各区嘅气温普遍系比起昨日低6-8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早上天气都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早上仍然是清凉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

一个小岛，小岛的光芒，一个东方之珠，亦都被认为一个福地。只要在岛上面所住的人，大家是一家人咁齐心努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即系唔系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到啊！剛才是关正杰、欧瑞强、卢冠廷，这里都有一班人啊。 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共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我今火破口，时间看似半醉，感觉有点累，望过去多少开心，几多挂虑，我伴随。时间再次占据，感到难后退，在今天不知身边有几个人，仍可以牵我手。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怎可怎可将此刻挽留？就是多一点保留，是友谊，这友谊我今拥有。自己暖心头，共挽手分担所有，无论悲哭喜与忧，旧朋友心紧扣，愿你好好去保留，没法子解释所有，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只想衷心讲句，我今火可靠。 一班朋友能够由细玩到大，或者多数都是由细玩到大，是在隔离邻舍以前的邻居，又或者是同学仔由小学到中学，甚至乎大学呢，都很多这些人。他们的友谊呢就应该如无意外是没有变的。就算是长大之后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或者是移了民都好，旧朋友永远都是心底心照，一见到面无需讲任何的一些叫寒暄的说话，就已经可以直入话题。你有没有一班的旧朋友呢？有没有想起在毕业之后大家有些是不相往还，还是继续来往呢？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尽见天青，问几许恩与轻轻，爱泽遥遥，历生死幽冥，五大情大声，夜尽见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显慧报道新闻。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至九宗，其中六宗涉及三个不同楼层的十五室单位。卫生防护中心决定向桂东楼二十三楼至三十楼的十五室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如果有住户有病征，会被送往医院。卫生防护中心亦会为其他楼层的十五室单位住户以及桂东楼其他出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单位上下各一层相同座向单位住户进行快速抗原测试。卫生防护中心人员昨晚在桂东楼协助居民撤离，有医护人员带同担架床上楼，几架旅游巴先后到场分批接载居民离开。荷兰将实施自从新型肺炎疫情在当地爆发以来最严格的封锁措施，为期大约五星期。首相吕特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封锁措施将持续至下个月十九号。他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是示威者认为的普通流感，封城是遏止疫情的必要措施。在讲话期间，办公室外听到示威者吹口哨和叫喊的声音。除了超市、药房和食品店等售卖必需品的店铺外，其余商店必须从星期二起暂停营业。学校从星期三起改为网上授课。博物馆、动物园、戏院和健身室亦都要关闭。政府建议民众在封城期间留在屋企，每日最多接待两名客人。24至26号节日期间放宽至三人。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由于当地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仍然高企，因此政府将会从今个月28号起全面暂停当地的旅游补贴计划，直至到明年的1月11号。东京都单日再多305人确诊，累计47500多人染病，重症患者增加3人至到73人，是当地5月解除紧急状态以来最多。报道说，东京都政府已经要求提供酒精饮品的餐饮店和卡拉 OK 缩短营业时间，但未能显著减少感染人数，都政府内部的焦躁情绪蔓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86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01，瑞士法郎0.887，加元1.276，人民币6.554。英镑兑美元1.332，欧元兑美元1.215，澳元兑美元0.754，新西兰元兑美元0.70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8.74美元，卖出1829.78美元。本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哮喘患者都会用气管舒张剂舒缓病情，但是最近有研究发现，如果过分依赖短效气管舒张剂，反而会令病情恶化。星期二将会讲解如何正确使用舒张剂。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过好。哼啦啦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哒啦啦嘟，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时间五点搭车过啲啲啦，五点三十七分。如果平时咧都惯咗要早起，可能你系起身做运动嘅啫，咁咧就应该系惯性地咧一闹钟醒，甚至乎唔使闹钟啊，你自己心理都有一个钟咧就已经醒咗，准备一切啦啊！起身嘅时候咧要喐下手，喐下脚，啲筋骨都要喐下嘅。成晚瞓咗觉啊嘛，系咪？咁啊，有啲朋友可能亦都要起身赶住翻工嘅，咁留意一下啦，因为咧就点。冻咗啦，你应该都有感觉嘅，知道嘅吓。寻晚咧开始觉得凉啲咯，啊啲被好似唔系好够咁。咁当然咧，温度对于每一个人嘅体质咧，嗰个感受系唔同嘅。有啲人咧可能冻少少咧都话好冻，但有啲咧就冇乜所谓。不过所谓冻少少咧，其实真系冻少少啊。而家有14度嘅温度，去到咁上下咧，你适应咗咧又冇问题。就系好多嘢咧都系需要循序渐进。不是一步登天的。一下子如果温度在22-23度嘣一声跌落嚟14呢，你就会觉得好冻。但慢慢一路倒数的时候有序地呢，咁你就会欣然接受。哇，听见呢啲声系咩声嚟呢？好似有啲嘢蠢蠢欲动啊。蠢蠢欲动就是在这个还是黑夜的时间，其实接近天光的了，不过天呢还黑着。梅艳芳《黑夜的炮》。 春风不倒的黑夜炮门，信心载满着狂野改门，擒住你然后只身登崩盘，唯留一串追捧在沉睡冷之夜，或无昼，热烫深夜，定见他穿着黑夜，是黑袍最狂危险夜，血肉和爱，夜幕里激射，梦和醉，完全跟他编写，你将不懂抗拒，是 含笑者，然后他会自与你同寻欢，把心魔交予太笨，谁料过了这关的他，却又厌旧要有新欢。为了他们，或全是为了解闷，或已经不再相信。世间有一个信真本，半男半，像外套更换，定完要无穷青春之本，那刻识紧扎断，扎紧你是谁和血管。为留一串追风，信服不倒的黑夜泡沫，信心载满着狂野暖，擒住你，然后只身心崩盘，残骸撕掉追风。 来自就是梅艳芳的《黑夜的炮》，黑色都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随时有什么的行动的出动都是黑夜的时间，不想被人知道的时候。以前那些片子，凡是一些是要劫富济贫那些，就是蝙蝠侠啊，或者是我们有女黑侠木兰花等等，都是夜晚出动这样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士。梅艳芳的《黑夜的炮》，现在望出去外面都仍然是黑的，因为就是天都还未是很早的光，现在冬天嘛，是吧，迟些才天光的。现时时间是5:43的，你一觉醒来又记住，如果你有件衣服就捞一捞个膊头先。这些呢就以前在自己小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不用的啦，即是妈这样叫呢，你就会一定有些说话应他的，得了啦，没事啊，我不冻啊。但是慢慢呢，这些我又觉得很得意。阿妈所讲的说话小个不听的时候呢，你慢慢呢，你就会发觉，即你在脑海里面其实呢都已经印记了这些说话的了。随时呢你都会觉得在某一些情况某一些时间若干年之后呢，全部这些说话呢都是即出晒嚟，你就会觉得有咁嘅感受，系啱嘅。听即系 爸爸妈妈嘅说话咧，喺即系照顾身体嘅方面咧，一定系对自己有益啊，病痛都少啲啊。譬如食饭唔好食咁耐啊，咁啊食完饭唔好跑跑跳跳住啊，朝头早起身要着多件衫啊，最紧要个膊头啊，个膊头位系好紧要嘅。你嬲住个膊头咧，喺啲颈嗰啲位咧，你就暖好多。如果唔系，我哋点解都需要多一条颈巾咧？系咪啊？今日咧就系而家温度咧14度，相对湿度78%，因为有股强烈嘅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啊。本港方面咧，今朝早各区嘅气温咧，普遍咧都系比昨日嚟讲系低6至8度嘅。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色系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同埋干燥，今日最高温度大概1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啊。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早上都系相当清凉，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早上都仍然是清凉的。又有一个蠢蠢欲动，都是在这个漆黑的时候啊。其实漆黑里面有些诱惑，有些迷惑，又有很丰富的想象力的。气温14度，如果你觉得冻嘅，起身慢慢喐动下手脚，每日运动30分钟起码，好似佢咁，成日喐动下，身形都非常之 fit 啊！郭富城，铁幕有惑。 系啦，连续两只咧，轻松可以俾你跳下舞嘅歌曲啊！咁啊，其实随歌而起舞，喐动下都好啲嘅。在家嘅时候，你唔落街，咁喺屋企咧，唔系成日坐喺度嘅，久坐咧都会增加你嘅死亡嘅风险。所以咧，几时都要俾自己喐动。其实系嘅，都系谂下你如果冇嘢做嘅时候，静心坐喺度，你坐得耐又会觉得攰，叫你企一阵可能又会攰。所以其实个人咧系需要喐动嘅，喺屋企做下家务啊，腾出腾入搵下啲嘢做咧，咁都系一个运。运动啦吓，现时嘅时间咧就系五点十个字，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8%啊，系啦，起身喐下，等个身暖下，血液循环多啲都好啊。 早晨，我系黄永切。咁我哋朝头早点样去过一个好清爽嘅早晨咧？我自己就咁嘅，因为我都好早起身嘅，我好多时都落去买货啦。咁我7点钟我起身，咁起身之后咧，我就会上去公园啦，咁自己会行一个圈啦，咁然之后咧就再慢步跑，跑大概2到3个圈，咁一个圈大概400米，我都系每朝都会跑1000多米啦。咁我就唔会快跑，就慢跑。跑完之后咧，就再行一个圈，放松自己，喐下啲手啊、扩下胸啊，咁松下啲筋骨啊，咁个人咧就好精神、好活跃噶啦。咁你嗰日做嘢起上嚟咧，你就会充满活力噶啦。我喺呢处祝大家清晨爽利，大家生活得愉快。 神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25及普通话台联播。 系啊，喺呢个第四波疫情期间咧，呢个节目咧就有4个台一齐联播噶。嗱，一间6点新闻后咧，我哋有呢个健康嘅环节，健健康康在清晨。星期二轮到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啦。我哋要知道一啲病嘅常识啊，中西方嘅体验系点样啊，嗰、那个观察系如何啊？今日会讲前列腺病变之前列腺癌啊。5点52分，早晨，有佢两个同你一齐又喐动下啦。 尽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由千夫死，神四海。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深深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心真意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永远相信你、yeah。 真理，信世间。 系啦，信自己，信自己。有啲时候咧，有啲嘢咧都会出少少嘅问题。咁啊，碟咧就少少嘅跳啊跳下。咁嗰种跳跃咧，我唔想呢种跳跃，我要一种活力，跳跃得嚟系开心愉快嘅。咁啊，少少唔紧要，系人生紧要有少少嘅啲棘住棘住，只碟就系棘住棘住。我哋转听第二只啦。先嘅系林忆莲嘅《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 神奇大帝主宰太空，三位忠心战士。 记唔记得佢？ 有勇气，更有热情，似个正气大孩子。 宇宙大帝张国荣。 星空轨迹里飞，任务

决定在该下硬撼流荡，英雄末路，美人殉情，究竟西楚霸王项羽能否好似巨鹿同彭城之战咁以寡敌众再创奇迹呢？历史二三时，楚汉之霸王别姬，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清晨爽利啊！咁啊，朝头早起身咧，你都感觉到凉啲啦，系嘛？咁所以咧，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情况，然之后要攞多件衫吓，即系视乎你自己体质需要啦。如果唔系咧，落咗街之后咧，发觉真系，咦，真系几冻嘅，唔系想象中咁咩？诶，翻上去攞衫咧，有时间就系话啫，冇时间咧就系赶唔切啦。不过咁，就如果你多啲运动，或者落到街嘅时候即系觉得冻咧，咪急急脚咁行，等血气运行得多啲嘅身。暖啲咧都好啲噶。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今日咧就系12月15号，农历11月初一，星期二。清晨爽利节目，我哋有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四个台联播噶。咁喺一早嘅时间咧，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啲音乐啦，同埋有啲健康资讯咧，都系希望大家能够系强身健体、身心康健。咁今日咧就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本港方面咧，今朝早各区嘅气温咧，普遍比起昨日低6至8度，都挺重要。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温度大概1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指望在未来一两日早上都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是早上仍然是清凉的。现时室外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8%，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是属于中等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12月15号星期二的呢个朝头早咧，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兆汉喺树啦。早晨啊，崔博士。 阿钱早晨，大家早晨。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又听下你嘅顺口溜金句先好嘛？ 男女都有更年期，顺利过渡保肾气。 一路就讲紧前列腺病变啦，之前咧就讲前列腺增生，到今日咧又另一个嘅话题啦。 前列腺癌啊， 呢个就最唔想听到啊，吓，即系闻癌色变，大家都唔想啊嘛，希望健健康康。但系咧，我哋都要需要知下啲资讯嘅，点样会形成咧？有啲咩可以补救咧？ 系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 系啊。 好啦，前列腺癌其实就是前列腺病变的重点来的。其实在5、6年前呢，我们已经在这个节目里面呢都讨论过的了。在2016年呢，我就出版了一套叫做《癌病中西解码上下篇》的书。 咁喺下篇入面呢就有比較詳盡啲嘅解說㗎啦。 哦，咁啊，雖然係講過，但係而家再講都好啊，重温啊，温故知新啦，同埋可能你會加咗啲新嘢，係咪？ 係嘅，嗱，其實真係嘅，而家提出再講咧，一方面我要完善而家我哋講緊男士更年期前後可能出現嘅嚴重前列腺病變問題啊嘛。 嗯。 啊，咁同時咧，好似你咁講啦，我又將當時講過嘅資料咧簡化整理過。加入一些新的元素重新论述就好像你说温故知新了。 好，那现在我们开始了解一下前列腺癌其实究竟是怎样的。 顾名思义，前列腺癌就是发生在前列腺体的恶性肿瘤，就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男性恶性肿瘤之一。在欧美国家它的发病率都是男性恶性肿瘤最高的，而死亡率就仅次于肺癌而已，排第二位的。中國男士近年患病率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哇，那香港又怎樣？ 根據醫院管理局香港癌症資料統計中心在2020年10月所發放的資料。 哇，好新哦。 是啊，那這些資料是講到2018年的了。 是。 當年就有2204人有前列腺癌的，佔男性癌症發病率的第三位。當中呢屬於第一期的有 9.9%， 第二期的就 19.8%， 第三期呢就 25.7%， 第四期呢最多添 28.2%。 你睇下啦，第三加埋第四期呢接近 60%， 係啊， 仲有啊入邊唔能夠分期的都仲有 16.4%， 可能入邊都有唔少係第三第四期的。 是， 由此可見呢多數的病人不能夠及早發現。 是，其實呢是不是多數都是年紀大的有的 呢？那一路似乎個數字都是這樣顯示的，不過呢日前呢已經有報道，由於呢近年跟前列腺相關的檢查越來越普及，譬如抽下血就可以呢驗到一個指標的，因此呢發現不少年輕的新症，甚至呢40幾歲的男士篩查之後呢就確診患了前列腺癌的。 其實現在普遍很多病都真的年輕化了， 是、 所以大家真的要有這個警覺性，就是不要大安旨意，哎，我還年輕樣，即有什麼醫鬱啊，或者要做多些身體檢查樣。 不單止癌症，還有其他的病，譬如心血管病啊等等，都有這個趨勢的。 是啊，說回這個前列腺癌誘發的因素是怎樣的呢？ 好幾個因素我們之前都提過，現在真是溫故知新了。第一個就是年紀，好像我們剛才那樣討論，絕大多數前列腺癌的患者他的年齡都大過65歲，40歲以後年齡每增加10歲，他前列腺癌的發病率就幾乎加倍了。由50到59歲患前列腺癌的危險性大約是 10%，而80到90歲呢就會升到70%的。 哇，年紀大才來有，真是慘啊，是吧？ 因為大多數前列腺癌的發展是比較慢的。剛才提過的發病率呢往往是病人因為其他疾病去世的時候呢做驗屍的時候才發現的。 第一就是年齡，這個是一個誘發的因素。第二是什麼呢？ 是家族史。如果你家族中有直系的男性親屬，譬如你爸爸、祖父等等是有前列腺癌的，那這個家族男性發病率就明顯增高的。有乳癌基因家族的人，如果你是男士，你前列腺癌的發病率也都會增加的。 第三個因素呢 就是雄激素水平。男士體內的雄激素最主要就是睾丸酮，它水平高亦都是前列腺癌的可能誘因之一的。雄激素可以促進前列腺癌的生長的。 即這個是它自己本身的問題。 沒錯啦。 會不會有時都跟食物有關呢？ 有的，有飲食因素的。經常食用加工的肉類或者含有高動物脂肪食物，譬如那些紅肉那些，人的發病率都會升高的。最好呢就吃多一些有蔬菜和水果的食物，这些人的患病率呢一般呢就比较低的了。 另外一个因素呢，我想呢这个失踪的 肥啊，系嘛？ 冇错啦， 肥都真系几类似嘅。 系啦，阿雷洪德博士啦，同埋阿林思维咧，时时都提住啦，肥咧就好多病嘅。 嗯， 咁啊，包括埋呢个前列腺癌，原来肥胖嘅人嘅发病率咧系高一到两倍嘅。 系，咁大家留意啦，就系原来系前列腺癌嘅诱发因素咧，包括咗年龄啊、家族史、雄激素水平、饮食嘅因素同埋肥嘅吓。咁大家谂下。自己會唔會，譬如喺飲食方面同肥嗰方面，你可以人為補救翻改一下嚇？ 係啦，冇錯。 好咁啊，聽過呢啲係硬料啦，所謂我哋唔想聽嘅一個健康資訊，但係都要知嘅。咁跟住又想鬆一鬆啦。你通常都有啲故仔講噶嘛？有乜嘢故仔咧？今次 今日咧就聯想到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故仔喎。嗱，我就咁諗啦。 嚇！ 多數出現前列腺病變，包括前列腺增生啦，或者前列腺癌嗰啲男士啊。除了有少數咧，佢未結婚啦，或者咧冇生育過啦，或者有其他嘅特別原因之外咧，多數咧都做咗人哋嘅老豆噶啦，或者咧甚至做咗祖父添。講起咧做老豆或者做父親，中國人咧好多人叫父親做咩咧？做阿爹啦，係咪？ 睇古裝片咪咯，阿爹係嘛？ 阿爸係咪？或者咧西化啲叫 daddy， 或者甚至就簡單阿爹。中國唔同省份嘅人咧，亦都有唔同嘅叫法嘅噃。嗱，譬如我太太咧，佢係潮州人嘅，咁我成日聽佢同埋佢啲兄弟姊妹咧，都叫佢父親啦嚇，即係我嘅外父啦，做阿侄嘅。 哦，咁你係咪都跟口叫阿侄噶？ 係啊，我都係叫外父嘅啫，叫阿爸啦。 係。 原來呢個侄字咧，我問過老婆啦，就係即係阿叔，潮州人嘅發音啊，即係話佢哋叫父親做阿叔 嚇。 而廣東人就多數叫老豆啦， 係啊，好好直接咁樣，哎，老豆。 啊，阿展，你有冇諗過個老豆呢個起源又點嘅咧？ 咁又冇喎，係點㗎？ 嗱，大多數嘅廣東人就唔中意叫父親做阿爹嘅喎， 因為好似好唔現代啊，係嘛？阿爹阿爹咁嚇。 而家我要啲仔叫我做阿爹，一間我先話個原因俾你聽啊。 好啊，好啊。 個原因咧，因為佢哋覺得個爹字咧，你拆開嚟睇下係咩？ 个父字啊，然之后下低个多，咦，多父， 即系好多老豆啊！ 哇，嘿，大家利是，好多个老豆，所以就唔中意系咪？ 讲得好啦，广东人好讲意头噶嘛。 系。 哇，叫阿爹咁多老豆，梗系唔好啦，系咪啊？ 吓。 不过老豆老豆，嗱，而家讲紧呢个豆咧，就系嗰个窦娥冤嘅窦。 系。 一个月字下边一个卖嘢个卖。 嗯。 系点嚟嘅咧？系因为咧喺五代嘅时候啦，就系有一位姓窦。叫做豫君，刘宇锡嘅豫吓，千钧一发个君。 系， 咁佢又叫窦燕山，燕子嘅燕吓，燕山。原来燕山或者燕山府就系佢出生嘅地方嚟嘅。 所以就系又叫做窦燕山， 冇错啦， 容易啲记。 嗱，呢个窦燕山咧，佢就自幼丧父，但好孝顺佢妈妈嘅。 嗯， 咁一路咧勤力读书，咁就做官咧做到都几大嘅，叫右谏议大夫。 系， 而且咧，佢做官咧好清廉嘅，个人咧又好善心嘅，咁啊娶咗老婆，不过咧要到四十岁之后咧，先至一年生一个咧，一共咧生咗五个仔嘅。 哇，四十岁先至有，但系竟然有五个仔， 系啦， 好多人恨都恨唔到。 而且咧，佢教子有方，佢嗰五个仔咧，全部都能够咧金榜题名啊。 系，哇，好叻， 所以叫做斗士五龙啦。 豆豉，哇！听落个谐音好似我哋食嗰啲豆豉， 好似系咁啊。 不，因为佢系姓豆， 系啦， 通常叫豆豉前氏或者陈氏咁样啊。 嗱，《三字经》咧有几句咁讲噶噃。 窦燕山有二方，教五子，名俱扬。 啊，所以后人咧就向呢件事嘅主人翁，即系窦燕山致敬啦。就引用咗佢嘅姓氏，尊称做老豆。 哦。 即系景仰咧，佢系一位模范父亲啊。 系。 咁所以大多数广东人咧就叫父亲咧做老豆啦。 哦，咁其实怪之啦，因为好意头啊。 好意头啊，冇错啦。 又叻嗬，系嘛？ 嗱，叫结下呢个豆咧，就同豆角、豆芽嗰个豆字咧，即系简单嘅同音。 哦，啊，我成日以为咧，因为个窦娥冤嘅窦。筆畫多嘛，簡寫嗰個豆咪幾好， 可能都係原因之一。嗱，咁我自己啦，我係廣東南海人嚟嘅，咁細個咧就叫父親咧做阿爸嘅啫。 我都係叫阿爸嘅， 係咪啊？ 係啊，係啊。 咁但係咧， 我有兩個仔，咁我就要求佢哋叫我做阿爹。 係喎，頭先你提過，你中意佢哋叫你做阿爹，點解咧？爹係父多喎，崔博士啊！ 我知道自己唔係咪得啦，係咪？ 咁啊係。 主要咧，我係因為中意個稱呼咧，含有中國傳統嘅書香氣息啊！ 啊， 你睇下嗰啲古裝片係咪？ 嗯， 咁啊，阿爹阿爹，哇，幾鋸啊！聽落。 咁結果其實你啲仔叫你做咩噶？ 阿爹咯，就係、是、阿爹 咯。啊，真係啊！即係你佢哋就知道你中意，咁定係佢哋可能初時都係爹哋爹哋啦，唔好你都係嗌阿爹咁樣，佢哋就要聽命你噶嘛。 去完外國讀書翻嚟咧，就咁爹咁，我麻麻地中意。 咁都算啦， 都算。 佢哋可能話：，一個稱呼啫，老豆。哇，老豆都得喎。 不見到面都係爹嘅。 係 寫 WhatsApp 啊，寫嘢嗰陣時就爹啫。 係，尤其是如果到你生日嘅時候，更加要阿爹添啊，咁你開心多啲嗬。啊，咁啊，崔博士講咗呢個故仔咧，幾好喎，我哋嘅印象又會深刻啲啦。原來叫老豆咧，又唔會好粗俗咁樣嚇。 好嘢嚟嘅。 係好啦，咁啊，去翻我哋咧要睇下啲咩湯水食啊。咁啊，而家今日咧就講有關呢一個前列腺癌啊，會唔會有啲咩湯水可以保養下啦，好啲啦個身體嚇？ 絕對係啊。 嗯， 我哋介紹一條刺五加豬腰湯，一人量嘅。 係 個材料咧有刺五加同埋肉鬆蓉各15克，田七5克。豬腰即係豬腎一個，再講一次啦，刺五加同埋肉鬆蓉各15克，田七5克，豬腎一個。 係咁點樣整咧？ 嗱，洗淨啲材料啦，個豬腎咧就除去啲筋膜啦，切開咗幾塊之後，飛下水或者攞啲鹽醃下佢啦，壓壓地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我哋用6碗水度咧，用猛火煲滾曬啲材料。就收慢個火，煲多半個鐘頭，調味就飲用得噶啦。 咦，咁都好快脆嘅啫喎。 係啊，嚇簡單嘅。 嗱，頭先你講嗰個刺五加都成日聽到噶啦，佢係一種藥材嚟嘅係嘛？ 冇錯，好似人參咁嘅藥材。 嗯。 咁咧近似咧西伯利亞人參，不過唔係一樣嘅。 哦，咁係咪都係補氣㗎？ 啊，啱啦，人參就補氣健脾，但係佢仲多一個功能就係補腎，而且好安神嘅。不過佢有個唔係幾好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佢健脾啊，令到腸嘅水咧少咗，咁啊引起便秘嘅。 哦， 咁所以我哋加另一隻補腎藥叫肉鬆蓉咧，呢個温性嘅補腎藥好好嘅，特別適合長者。 嗯， 除咗補腎之外咧，佢仲可以咧潤腸嘅，咁所以佢温補腎陽同埋益精養血。 嗯， 而田七咧就係化瘀啦，同埋止血活血止痛嘅。豬腰咧亦都補腎壯腰。同埋補虛勞，夾埋曬咧就健脾補腎、活血化瘀啦。 咦，咁其實聽呢一個都啱腎病患者嘅人食係咪咧？ 其實啱嘅， 係咯， 你唔好整到咁鹹加咁多鹽就得啦。 嗯，明白。咁呢個就係當係平時係飲下保健嘅一個湯水咁樣嚇。 係啦，譬如咧，你平時又容易失眠啦，但係又容易便秘咧。啊！呢條方咧可能啱你嘅，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咁大家咧可以隨時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重温翻嘅嚇。香港電台網頁3w.rthk.hk 香港電台15台。咁啊，嚟緊咧下個禮拜一咧係冬至，冬大過年啊！ 係啊，冬大過年啊！ 嚇，咁我哋喺冬至之後同大家見嚇。OK， 拜拜。 拜拜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咧，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求求清风将你吹送到天上，那浪一定把光辉照。如果风不吹，空气也不冻，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会慢慢地吹送。 爸爸爸爸，我怕草不生长，我又怎么？ 如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於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 啲草就会越生越多啦喎。借大地尽是小草苗。 爸爸爸爸，如果我唔锡你，你估我点呢？ 如你今夜小草长不成，成天黑掹掹，清风立刻停。所以你要知，如果你想这个世界美丽和快乐呢，你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听到吗宝宝？热烈地亲亲爹地，你识唔识爹地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现在就亲亲爹地，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地。 每朝早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清晨爽利。钱佩卿， 系啊，咁要差唔多听朝嘅时间先再见啦，因为差不多到六点半钟啦。听日咧会有雷洪德博士咧就讲话户外运动咧系有助呢个眼睛健康嘅。哇，而家温度低咗到13度，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开始为民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批接种人士包括安大略省五名前线医护人员，他们包括两名护士和三名个人支援人员，在多伦多一间医院注射。安大略省收到6000剂美国辉瑞和德国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计划为当地大约2500名医护人员接种。另外，魁北克省首批接种人士包括两间长期护老院的院友。加拿大预计今个星期获得30000剂疫苗，到今个月底合共收到249000剂。本港寻日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7宗本地个案当中37宗源头不明，歌舞群组和亚博群组分别多两人确诊，沙田一田百货群组、将军澳日出康城地盘群组和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群组分别多一人确诊。新蒲岗康景护老院一名员工和太子道西红桃老人院一名院友确诊，两名确诊外佣周末曾经到大埔墟丰年楼的宿舍留宿，当局会追踪情况。一日多3名病人死亡，累计死亡病例增至120宗。医管局说，过去11个月大约一半曾经进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都是70岁以下，提醒市民不要以为长者才会出现严重情况。如果市民有轻微病征或者比平时容易气促，就要尽快求医。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0岁男子死亡。昨晚9点几，一架私家车沿新良潭路往大埔方向行驶，当驶至近船湾淡水湖时，据报失控撞向路边灯柱，揸车的男子头部严重受伤，昏迷送院救治，伤重死亡。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目睹意外发生或者有任何资料提供，同警方联络。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日本防卫相岸信夫视像通话， 在东海和钓鱼岛问题上，新华社引述魏凤和说，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应该着眼大局，加强磋商，妥善处理分歧。魏凤和又说，双方防务部门要保持高层交往和务实合作，加快海空联络机制建设，积极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日本共同社就引述岸信夫说，尖阁诸岛即中方叫的钓鱼岛，历史上和国际法上无疑是日本领土，不存在应该解决的主权问题，要求中方克制，不要令事态升级。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相当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4啦，欢迎收听12月15日星期二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黄大仙东头村桂东楼九宗新型肺炎个案，有三宗都是同一座向15号单位，估计是经抽气扇和抽油烟机传播，亦都有扰流效应。23楼以上